车快飞，火车快飞，穿过高山，越过小溪，不知开了几百里。快到家里，快到家里，快到家里，快到家里，妈妈看了真欢喜。火车快飞，火车快飞，穿过高山，越过小溪，不知开了几百里。快到家里，快到家里，快到家里，快到家里，妈妈看了真欢喜。